世界粮食日纪念活动16号在平壤的大同江外交团会馆举行。参加活动的有农业省副相高明熙、各省中央机关相关单位工作人员、联合国常驻朝鲜调停人兼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常驻朝鲜代表塔潘米什拉、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驻朝副代表比尔赞德拉曼达尔、世界粮食计划署驻朝代表机构成员和各国驻朝使馆官员。会上一些人做了讲话，他们说朝鲜把解决人民吃的问题、粮食问题作为最优先的任务提了出来，并为此集中一切力量。他们强调在农业生产方面应当进一步加强同各国际组织和团体的交流与合作。接着一些人做了发言，在这之前，为世界粮食日，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粮食计划署、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驻朝代表机构成员前往平壤市郊区农场进行了支援劳动。